朝鲜维护和平全国民族委员会发言人17号发表了谈话。谈话指出，朴槿惠逆贼集团已同日本反动集团讨论什么增进军事交流及友好方案为名，从去年起频频把日本防卫相和自卫队头头邀请到南朝鲜进行了不纯的密谋。而趁今年6月进行的2016年亚洲安保会议等各机会进行密约，决定将同日本缔结保护军事情报协定，增设国防当局之间的直通电话，参观军事训练，互相访问航空机和舰艇等，大幅度扩大军事交流与合作。结果，傀儡集团允许日本自卫队舰船公然挂上作为日本军国主义的象征、战犯旗遭到谴责的旭日升天旗驶进南朝鲜港口，并以针对北方的核与导弹威胁为名，伙同日本肆无忌惮地进行联合军事演习，并显露出一种重启因例外的强烈谴责而停止五年的伪海军训练打击群停泊在日本，还以在南朝鲜部署萨德为机会把北方导弹相关情报转交给日本的企图。朴槿惠集团起临于同日本的军事勾结活动，他们的行为是不可容忍的势大卖国行为，穷凶极恶的反民族罪行，将给对朝鲜民族犯下千秋难容的弥天大罪的日本鬼子让开再度侵略朝鲜半岛的道路，给这块疆土再次带来战争浩劫。全体同胞要一致奋起投入全民族性斗争，来早日消除民族的灾殃。朴槿惠逆贼集团粉碎日本反动集团的再度侵略活动，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与安全。谈话最后指出，朴槿惠逆贼集团被同族对抗冲昏头脑，专干亲日势大卖国行为，他们必将难免民族的严正审判。